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请睇感应篇第48段。回篇卷三，轻渺天文，扰乱国政，这些是时患第四种恶。注解里面讲得非常好，帝天之命，主于民心，凡此苍生皆上帝之赤子，故曰天民。天之爱民至矣。这几句话我们要时时读，时时记在心中。在佛法里面，我们同一切众生的关系就讲得更透彻了。这个道理古人亦好清楚，我们时时听到所谓我为人人，人人为我，我人是一，即是法身。佛家讲的法身，就是合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体。人我是一体，换句话说，我们如果轻视人，就是轻视自己，尊重人就是尊重自己，这个道理要懂啊，这个是事实真相。人没有尊严不得，尊严从哪里建立？尊严是尊重人，尊严不是狂妄自大。狂妄自大，那你就搞错了，自以为是，狂妄自大，轻视人，老实说，那是严重破坏自己的尊严。一个人处处叫人怕他，那个人就弊了。如果那个人到处都受到人尊敬，他就成功了。尊敬从哪里来的？绝对不是作威作福得来的，都是从真情尊重人得来的。古人讲的敬人者人行敬之，你不敬人，人哋点会尊重你？有意无意得罪一切众生，后患无穷的。这些道理讲起来 我们都能理解，亦能接受，但是在生活上，处事待人接物仍然重犯过失，那是什么原因？懂得不够透彻，不够彻底，境界现前，自己转不过来，那就要知道要学了。我们现在求学，就是古人说的亡羊补牢，小时候没学，没人教，青少年的时候没学，现在学太迟了，但是不学不得，不学就一身罪孽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罪孽，那怎么得了呢？所以不学不得。现在我老实说，不怕得罪人，都说些不好听的话，但是对大家有利益。在我求学那个年代，李炳南老居士是我的老师，我跟他的时候，我先31、32岁，他老人家71、2岁，教我们都非常含蓄，跟我说过很多次，教人20岁以前可以严厉地教诲，20岁以上不得了。20岁以上点教呢？婉转委曲地劝导，讲话点到为止，等你自己听到会觉悟。40岁以后不教得了，有什么毛病都不可以讲了，已经成年不可以教了。所以从前老人教人，你想想，20岁之前，30、40岁的人都是用暗示的，绝不明讲。现在不要说40了，60、70暗示亦不懂，怎好呢？只好明讲，明讲就得罪人了。不讲不得，他以前没学过，人家对我们的暗示我懂啊，由此可知，无论世法佛法，讲学习都是少年时代，少年失学，中年遇不到善知识，40以后就是晚年了。人生70古来稀，不足一甲子过世的人有几多？ 如果你们留意一下，你就明白了。你每日看报纸上的富民，你看那些过世的人年纪有多大，你做个统计你就知道了。所以四十以后是晚年，晚年求学，那一定要出于自动自发，真正觉悟回头了。遇到善知识，人哋见你虔诚，印祖讲的一分诚敬就教一分，两分诚敬教两分。言语教学都有分寸，世法佛法的教导讲到究竟处，就是一个真情，一个爱心。所以佛法常讲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，就是个真情的慈悲心。一片慈悲，慈悲一切。念念为一切众生，这个心就是菩提心。行行为一切众生，这种就是菩萨行。绝对不要轻视一个众生，同一个众生结下冤仇，后面麻烦都是永无止境。我听道居士同我讲，他弟弟轻视鬼神，结果被鬼神打，打到受伤送医院。我从这个地方醒悟过来，现在世间的一劫难为什么会这么严重，我们对鬼神轻视了。口口声声说他是迷信，他真的存在，我们气盛的时候他不敢找麻烦，我们运衰的时候他就来了。所以人行运的时候，鬼神亦让你三分，亦回避你，你倒霉的时候他都来了，都来找你麻烦。所以我就联想到，我讲过好多次了，有同修劝我应该对大众公开讲下，提醒大家台湾大地震绝对同那些冤鬼鬼神有密切的关联。我想起朱镜就老居士早年同我讲过一只古仔，是我啱啱学佛的时候，我嗰阵时26岁，嗰阵时老居士亦将近70岁啦。佢同我讲，宣统末年，佢哋家乡，佢是浙江温州人， 佢哋住喺乡下，乡下隔离村，距离唔多远，隔离村睇得到嘅嗰个村庄，嗰个村庄上有个举人，系个读书人中咗举，但系家庭生活仲能过得去，虽然中举冇做官，非常孝顺父母。那个举人有一日晏昼瞓晏觉，发咗个梦，梦到有个人拉住马。嗰阵时嘅交通工具，马系最好嘅代步。送咗张请帖，上面系佢个名，敲佢门，佢去开门，见到有人攞请帖请佢。佢话咩人请我？佢话我哋嘅大将军请你。佢话大将军，我从来唔认识，交友场所之中冇同嗰啲武将来往过，文官武将我都冇接触，你有冇搞错咗啊？佢话呢个名系咪你啊？名系我冇错，可能同名同姓啫。佢话咁就唔理咁多啦，既然名啱就请你上马。咁一上马之后，佢就觉得嗰匹马唔系喺地上行，好似喺空中飞嘅一样。冇几耐到啦，见到富丽堂皇嘅宫殿，好多人喺度倾偈，都喺嗰度议论。佢就打听将军系咩人，人哋同佢讲系岳飞。佢一谂，岳飞？咁我唔系死咗啦咩？岳飞系宋朝人，岳飞嚟揾我，咁我唔系死咗啦咩？咁唔得啦，我上仲有我父母，下仲有妻子儿女，咁点可以啊？过咗一阵，岳飞就升帐啦，召集大家开会，请嗰个举人做秘书，讨论乜嘢呢？北伐去打金兵，去做呢种事情，结果见到岳飞心道一想，人迟早都要死，死咗能替岳飞做事亦好光荣，所以佢就下定决心，愿意追随民族英雄。佢就同岳飞讲，我屋企仲有父母，仲有妻子，仲有个仔，我总得交代下。岳飞就同意，佢话我送你返去，等我哋出发嗰日，我再派人请你。大概有四个月时间，四个月之后我再请你，你先返屋企处理后事。咁样就将佢送返去啦，送返去佢就一觉醒过嚟，醒过嚟觉得嗰种境界太清楚啦，唔似发梦。佢就同父母讲发梦嘅事，佢父母话系发梦啫，边可以当真㗎，但系佢自己唔将佢当发梦对待。屋企一切后事佢就开始做准备。到咗约定嗰日，真嘅冇错，佢好清楚喺约定嗰日通知亲戚朋友。朱镜就老居士嗰阵时十几岁，佢话十五六岁咁上下，佢亦去睇下睇热闹，睇下生得好好嘅一个人点死法，又冇病，所以佢嗰日喺屋企召集亲戚朋友同大家辞行，所以大家嚟送佢。食完饭之后同大家等于系告假啦，佢要走啦。佢就三入房度，房门亦系开嘅，大家亦都能睇到佢瞓喺床度，佢父母喺床边，好难过，好唔舒服。冇几耐，佢话接我嘅人已经嚟啦，喺门口。佢父亲大闹，只有咁嘅一个独仔，要佢去服役， 非常不甘心。最后他劝导他父母，他说能追随岳飞亦是非常光荣的。他父亲就狠起心来说，好啦，你去啦。他马上就断气了，立刻就断气。他说当时大家亲眼看到的。半年之后，十月十日，辛亥武昌起义革命成功，所以他就说阳间还未开始动荡，阴间的鬼已经先去打仗，去征服了。那只古仔绝对不是朱镜就老居士编的，不是编的。那时我初学法，他都讲啲古仔俾我听，讲得好多。那个老人事情真有的，你想下岳飞那股怨气，千几年仲未消，他还在饿鬼道做鬼王。我们学佛人听到之后，知道岳飞那个念头错了，他那些怨气如果消了，他就升天。爱国爱民，尽忠报国，这种功德绝对升天，不至于落在鬼神道。他就是那个念头未能放下。我们在佛法里面，各位时时读到的慈悲三昧水忏，你看悟达国师那个冤家几百年之中转世已经转了十次，那个冤家债主时时在这等机会，绝对不放松。所以古德教我们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你结怨是有意无意，很容易结怨，冤结解开就不容易了，没那么简单，冤冤相报，永无止境。人不可以得罪，鬼神亦不可以得罪，不单止鬼神不可以得罪，再跟各位同修讲，动物亦不可以得罪，都是人转世的。你虾他，他那个报复的心，报复的念头永远存在，所以菩提道上魔障多。魔障从哪里来的？都是我们生生世世同一切众生的过节造成的魔障。觉悟之后，就要以真情心、慈悲心善待一切众生。普贤菩萨教我们礼敬称赞供养，供养就是为众生服务，无私的服务，无条件的服务。先能令累劫的冤亲债主看到你，他的心平落来，心平气和， 唔嚟揾你麻烦。呢个道理要懂啊。好，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讲到呢度。